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部有阵雨，偏北风5级左右，阵风7-8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50%。再提醒您一遍，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8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018年的暑假结束了，新的学期已经开始。经过一个暑假，很多孩子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从一名幼儿园的小朋友变成了小学生一枚，学习生涯正式开启，生活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家有学童升入1年级，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这是一个家庭标志性阶段的开启。家长和孩子都要面对自己新的人生角色，紧张和惶惑在所难免。如何获得小学1年级的正确打开方式？1年级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如何正确解决孩子在1年级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如何在这关键的一年里培养孩子正确的学习和生活习惯？为什么喜欢老师很重要？本期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一起阅读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北京十佳小学终身名誉校长、北京市润丰学校校长、著名儿童教育专家卓力先生精心撰写的《欢迎来到1年级幼小衔接家长手册》。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来自化学工业出版社，书的名字叫《欢迎来到1年级幼小衔接家长手册》。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儿童教育专家、特级教师，本书的作者卓力先生就做客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的直播间，欢迎卓力老师。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0多年的教育经历，卓力先生一直生活在6到12岁的孩子中间。我在翻阅这本书的时候，能感觉到文字背后那种语重心长和殷殷期待。我觉得一本书的自序最能表达作者的内心，那我们今天就从这本书的自序说起。在这本书的自序当中，卓力老师说，现在我开始写一些这样的文字，他们是我多年来一直提倡和完善和谐教育的一些来处和展现，他们不是教条和理念，他们是一些经验、一些体会、一些故事，一些虽然不容易被定义和分类，但我仍然想和年轻的父母们分享的东西。之后卓力老师说了2点，第一句话就是小学是人生的基础，1年级是小学的基础，各位年轻的父母拜托请一定庄重以待。其实这里有好多关键词，比如说基础，比如说庄重以待。 每年开学的时候呢，我都要和新的1年级的家长召开一个座谈会，然后在这个座谈会上呢，我总是把这个作为第一件事情，就是跟1年级的新生的家长说，你们要庄重以待你们现在的责任。因为我从教50多年了，对于小学的教育呢有着深厚的情感。我认为小学特别是1年级的这个教育，往往在社会上被很多人忽视，觉得1年级太容易了。可实际上1年级的学习对于孩子们 对于家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小学的一年级，孩子从幼儿园来到了小学，这个变化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甚至于可以说是一个质的变化。我觉得发生的一个本质的变化就是他肩上要担起责任来了。这种责任是来自于什么的呢？就是来自于社会，来自于家庭。什么责任呢？就是必须努力的学习。也就是说，他由一个自然人变成了一个社会人了。而这种学习的任务呢，又不光是学习知识，他更重要的是还学习社会道德和社会能力。有些家长甚至于比如说认为，我现在的知识我在网上一查就知道了，我可以不送孩子上学校，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当然这是违法的，学校不是只是教书的，它是育人的地方。所以培养孩子的社会道德和社会能力是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么社会道德呢，就包括了他的品德呀，包括他的性格。社会能力呢，包括了好多，比如合作呀、交往啊、担当啊等等等等。而这些是在学校，特别是小学要培养的。我觉得啊，这个小学的一年级如果不很好度过，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很好的把握住，那么将来很难逆转的。那么到最后非常非常的苦恼。也就是说，一个孩子在小学，特别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你没有教育好，那么这一年恨不能相当于三年、五年，开学第一个月就更加重要了。就这些都是开头，是吧？万事都是从这时候开始的。那么这时候的一些品德、习惯什么培养，需要家长下很大很大的功夫的。也就是说，家长一定要重视小学教育，一定要重视小学一年级的教育。 那收音机前，如果您的孩子啊已经进入了一年级啊，开始了小学生活，那这一个月是非常重要的时期，关键的时期。这个时候无论如何请您抽出时间啊，就像我们卓立校长说到，请年轻的父母拜托一定庄重以待。 对，现在吧，实际上我们的很多家长经常出现的就是这种情况，就是特别高的期望，然后呢实际孩子是无望。很多的家长是过度的保护了，结果孩子变成无能了。还有就是你非常的溺爱自己的孩子，过分的溺爱，孩子就无情了。过分的干涉呢，孩子就很无奈，总指责，就过度的指责，孩子就不知所措了。我觉得作为一个家长来说，把握好这些啊，科学的培养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做家长这件事儿啊，卓立老师在自己的书里也写到了，也没有上岗证，也没有岗前培训啊。 对对对 啊，匆匆上马，已然为人父母啊，发现要把这个小生命健康的让他成长起来，其实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那其实卓校长在自己的序言中就写到了第二句话，他说，我想说的第二句话是，孩子上学了，家长也要上学。 对，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这个教育孩子的问题呢，家长担负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的，就是你能不能科学的培养自己的孩子至关重要。学校教育啊，它是大众教育，一个学校它可能面对的是一千上千人，一个班也许面对的是几十个学生。作为老师来说，他是要照顾到每个学生的，每个学生到底发展成什么样子，当然学校起很大的作用，老师起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个孩子能不能成为优秀的学生，家庭教育其实至关重要。优秀的孩子就是一个优秀的家庭教育。所以我经常是跟家长说，孩子上学了，你也要上学了，对吧？你也要学习教育孩子的这种方法能力，包括教育的艺术，都需要学习。 对，就是家长等于重新成长一遍。 对对对，是的。我觉得啊，作为家长来说呢，是不是要考虑这样几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学习的知识非常重要，但是它不是全部。往往我们很多家长把知识放在最最重要的位置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必定嘛，你比如说你要考清华北大，你差一分就考不上了，那当然重视分是必须的，但是呢 我经常跟老师也跟家长说，我说在小学阶段，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不要把孩子拴在分数的战车上。到了高中了，可能他的负担重了，他可能为这个事拼命，但是小学的时候可绝对不要这样做。第二句话想说的就是，其实他孩子全面发展了，他的应试能力也错不了了，你要相信孩子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啊，在小学特别是一年级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这样的理念，就是一定给孩子打下全面发展的基础，就像打基础似的，把基础一定打牢了，面儿大一点，你才能往上盖高楼呢。你的基础本身就像个锥子似的， 风一吹就倒了， 怎么盖高楼啊？ 嗯， 所以基础全面，基础大，这是必须的。一个孩子的学习啊，当然成绩重要，其实孩子学习的兴趣，孩子学习的这种习惯，以及孩子学习的能力，比知识更重要。也就是他从小就养成了非常爱学习，手不释卷，特别爱看书，特别爱学习，是吧？特别爱发问，等等等等，养成了很多很好的习惯，总是把学习放在第一位，在学习上他有办法。如果这些他掌握了，我觉得比这个知识本身要重要的多，而不是在老师或者在家长的逼迫之下不得已，然后必须怎么做，那么你就被动了。我跟一年级的老师也跟一年级的家长是这么说的，我说其实孩子上学的时候，特别是刚入学，爱上学，爱老师，爱同学，这三爱教育比分更重要。 做到这三爱已然非常不容易了。 对，我觉得在小学的时候啊，要培养一些良好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刚开始一年级的时候， 嗯， 我捋着捋呢，我觉得有这样一些习惯要着重培养，比如说一方面是生活习惯，第二方面是学习习惯，第三方面是品德的习惯。我捋了一下啊， 嗯， 在生活习惯上，小学一年级特别应该强调这么几个，一个就是按时作息的习惯。幼儿园那是无所谓嘛，想睡就睡，想起，但是开始有规律的、有任务的学习生活了，他必须有一个非常好的作息的习惯。就孩子一定每天要求他9点钟要入睡， 嗯， 8点半左右，那么作为爸爸妈妈就应该开始组织让他能够做睡前的准备了，然后第二天早晨差不多7点钟起床，所以按时作息的习惯很重要。第二个习惯呢，我觉得是自己的事自己做，因为孩子成长了，这时候他有一定的生活的能力了，那么他现在已经有好多事情是可以自己做的了。我最不赞成的就是有一些是保姆型的家长，就什么事情或伺候的周到之极啊，太好了，你就好好学吧，你别的事都甭管了，我就给你照顾好了，这大错特错。其实学习生活能力同样是他学习的内容，所以有很多事情他自己能做的就要让他自己做了，你不能老是包办他，包办的过多他就变成个低能儿了。提醒家长一定一年级开始他区别于幼儿园，要让他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习惯呢，就是生活有序的习惯。就你别看看他刚刚是一年级，他就要开始料理自己的生活，他一定做到把东西安放有序，从哪拿来的东西一定放回原处去，然后包括他的学习用具，包括他的书包，都应该是他自己整理，而不是家长替他整理。我们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比如说学校要求交什么作业，没交或者没带，然后挨老师一头批评，回去以后就跟他爸爸妈妈撒火啊，就是你看昨天你不给我准备好了，你不给我批评，哦，或者他可撒了话了， 嗯， 其实谁的责任呢？是你的责任呢，你自己为什么不准备好，对吧？那么如果家长怕他爱批评，总是提前给他准备好一次两次三次，就变成了你的责任了，他就没有这种能力了。因此培养孩子在生活有序这个问题上，那是家长要重视的。再一个就是自觉锻炼的习惯，自觉锻炼的习惯这是要从小养成的。有的孩子很懒散啊，有的孩子胖胖的很懒得动，是吧？不怎么爱锻炼，那么这种事情呢，其 其实很重要，因为孩子从小就这样子的话呢，他的身体发育是有很大影响的。应该让孩子养成每天有一个固定锻炼时间，有固定的锻炼内容，让他天天都要练，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生活习惯。我想这四个生活习惯真的挺重要的。 嗯，按时作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生活有序，还有就是自觉锻炼身体。 对对对， 嗯，四个习惯， 这一年级这四个习惯很重要很重要。 其实我觉得要求孩子也是考验家长，绝对是考验家长。 第二个我说的是学习习惯。 嗯， 那么学习习惯我觉得作为一年级来说，是不是在这三方面要特别重视的？一个就是会听讲爱提问的习惯，这个习惯非常重要。因为很多孩子他不会听讲，就听着半截就走丝了，或者听着半截哎，马上就插嘴了，或者听着听着他的眼神不看着你，老是东张西望的，他不专心。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就是由于孩子不会听讲。这个还有一个不会听讲，就是他不去思考，他不是顺着老师那个说的那个去想，而且马上想到，哎，这个我哪个不会，我马上该问老师什么着呢？会听讲这是个很重要的习惯，这个习惯不光是老师在培养，其实作为大人也要想办法培养。比如说你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一定让孩子眼睛看着你，听明白了点头，反正总之是你让他一定要有反应，而不能够东张西望，特别不允许他就是一边干着别的事儿，一边哎，我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根本就不好好听你说什么。这个会听讲这个问题，就是老师要培养，就是家长也要培养，也要告诉孩子应该是专心听别人的，也不要插嘴。有一些孩子是刚听半截似懂非懂，嚯，他说上了，就他不会把人的东西完全理解了， 不善于倾听。 对，这个习惯也不好。在这个听讲问题上，下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那个爱提问。 嗯， 爱提问这个事情啊，我们大人都知道了，学问学问，这真的不是光是学出来的，是问出来的。如果你不会问，意味着什么呢？不会思考，也就是你根本没想，所以你不问，是吧？你光听，那个光坐那儿光听的人是学不会的，另外他是学不好的。就是你看那个学生特别的灵，就是因为他特别爱问，会顺着老师的思路想问题，而且马上发现自己哪些地方还不够清楚，不太懂。那么这种人是真正的学呢，从小特别是一年级应该是好培养的，就是大声的回答老师的问题，总是有什么问题总是问老师问同学，这是很重要的。包括在家里头，有的妈妈或者有的爸爸呢，就是特别烦孩子， 嗯， 就是那么多问题啊，十万个为什么，就是孩子老问多了之后，你就告诉你这样就完了，问什么问，这个不成。 那家长应该怎么做？ 对，有的孩子问的问题可能特别特别的天真， 嗯， 你觉得这算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的？但就是因为孩子他是一张白纸，他是真的什么都是不是非常清楚的。另外，你要有童心。孩子说实在，他是生活在童话世界里头的，就是你往往你所想的这个事儿，和他想的不一样。他可能就想着那小蜜蜂他是怎么对待这个事儿了，小兔子是对待怎么对待这个事儿，所以他的思考他跟你不一样，所以他问的问题往往是你哎什么问题啊？他角度不一样，对吧？所以家长应该理解孩子， 有童心， 有童心，你才会懂得孩子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十万个为什么。而正是这些十万个为什么，就是孩子知识的增长点，就是孩子学习的习惯和学习的能力，太可贵了，这是非常值得尊重的火花。因此从小培养孩子会听讲爱提问非常非常重要，这个习惯。第二个习惯呢，我想说的是爱看书的习惯。这个手不释卷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 嗯， 人和人真的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就是能做到手不释卷，不管做什么事总是哪怕有一会儿时间，他也把自己手头的那个书拿出来接着看，不用你催，他有自己的学习的一些安排，他总是在爱看书，好多问题好多知识就是从书里头找到的。所以手不释卷这是个非常这个好的习惯。那么作为家长来说呢，怎么来培养孩子 爱看书、手不释卷的习惯，我觉得起码要具备这样四个方面的条件吧。一个就是你家里得有书啊，你得给孩子准备好或者提供好他喜欢的书，或者是他应该看的书，一伸手或者是随时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有意思的书。我们现在很多家庭都有这个条件，有孩子自己的书房，让他准备好自己的书架。第二就是要有看书的时间，你要安排好，比如一天什么时间是他看书的时间。除了这个之外，还应该让他知道珍惜每一分钟，不见得有整时间，哪怕有零碎的时间呢，你可以准备好口袋书，就随时装在身边的书，一有空就可以拿出来看看这个书。再一个呢，就是读书的条件，当然现在家庭都不错了，都有自己的书房，有自己的书桌，是吧，等等。第四呢，我觉得是氛围，这个读书的氛围非常重要，这是需要家长去创造。往往家长在孩子下学以后呢，家长也非常忙，还有一些家长有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回来以后就看电视啊，追剧啊， 刷朋友圈啊， 就刷朋友圈啊，自己在一边没有，就盯着那个手机了。当然还有一些家长更糟糕的，就是打牌，跟朋友一起吃饭了，喝酒了什么的，那就完了。这个孩子好像学校培养没培养好，其实就是你老师这种环境，你这个家庭的条件就造就了这个孩子，他就没法专心学习了。所以这个氛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家长也要有一定的时间读书，也要有一定的克制，对吧？当孩子在一年级上学的时候，你可就不能够在孩子读书的时候你玩手机啊，或者是你打牌啊什么的了，或者没完没了的看电视了，什么这些问题你都得要克服，要创造这个氛围。当然你不见得去跟孩子陪读去，就是孩子读什么书你也去读，那倒不一定，但是你一定创造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氛围， 对， 让他也知道你也在学习，这样非常重要。 身教重于言传，您天天拿手机在那刷，要求孩子读书他也不 幸福，这不现实，不现实。再一个很好的学习习惯，就是把学习放在第一位的这个习惯。我看到有很多这样的孩子，回家以后第一件事是读书，或者回家以后第一件事是完成老师，即便是没有书面作业吧，他也有一个背诵的、复习的，就特别爱学习，特别爱回家以后，哎，把老师上课的时候说的那个我念一遍给爸爸妈妈听，或者怎么怎么样，反正总之是他把学习放在第一位，其他的事情都是这些事情做完之后再去做。小时候是这样做了，大的时候他也就是会把学习放在第一位。所以我觉得在学习上这三个习惯很重要。 嗯，会听讲，爱提问，还有就是爱读书，最后一个是把学习放在第一位。 这是三个学习的，就一年级要养成的三个学习的习惯。 嗯， 我觉得一年级还要养成的品德习惯有这么几个，一个是文明礼貌，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养成的时机，因为孩子上学了，他接触了社会了，接触了同学了，接触了老师了，所以周边有很多很多的人，那么对他们是什么态度，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文明礼貌，这个一方面家长做示范，而且呢要有要求，比如说这个孩子今天你没叫妈妈，或者你没叫爸爸，或者是爸爸走的时候你没有叫爸爸再见，作为大人来说呀，他倒不在乎你叫了和不叫，叫了我也得上班，你不叫我也得上班，是吧？你可能不在乎，包括老师在内，我们跟老师也是这样，就是孩子比如说他没叫你，你不也照样得干你的事儿吗？但是他真没叫你，真得把他叫住，问怎么没叫我，怎么没礼貌，你得真得当时告诉他，叫不叫人是不可以的，要懂得尊重人。所以比如说在我们学校放学的时候，比如说除了跟老师说再见，还必须得大声说校安叔叔再见，就是学校的保安叔叔要再和他们再见，就是很有礼貌，就是所有的事情一个礼貌是很重要的，要从一年级而且把它作为重点来培养的，而这个是要下功夫培养的，不要认为可教可不教，要把它看成是我对他的一次熏陶，一次要求，一次感染。我觉得大家都要把孩子的文明礼貌这个问题要摆到位置上，家长也要是这样，比如说当您带着孩子见到老师的时候，一定要自己的孩子叫老师好，跟老师再见一定要做，不是老师缺这个，是您的孩子缺这个，您知道吗？ 不是老师欠教 不是老师欠教 是你在培养孩子的文明礼貌的养成。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习惯从小要养成。第二个习惯呢，就是善于交往的习惯。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过去吧不被大家重视，就认为我的孩子挺好的，我可不能跟一些坏同学交往，不能跟他们打招呼，我这跟他们打招呼都简直多余似的，是吧？所以就把自己的孩子总是养在蜜罐里头。有些家长是这么教育孩子，可就糟了。其实现在你发现吗？就是现代的社会，交往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是他自己发展、家庭发展、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能力。就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吧提出的四大支柱，它是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合作、学会生存发展，学会是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的四大支柱。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咱们国家吧，一般的说学会知识这个是共同的哈，但是学会做人，咱们说学会做事这倒无所谓啊。但是后两个学习，就学会交往和学会生存发展，这咱们国家基本不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什么把这个学会交往放在一个教育的支柱上呢？就是因为现代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交往、离不开合作，而这种合作呢，必须从小培养起。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应该从小懂得同学之间一个叫友爱，和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要善于和别人沟通，包括和大人、和朋友、和街坊、和什么的沟通，不要自己一个人闷着。这种能力是个非常重要的能力，是他今后的生活能力，是他今后成长所必不可少的能力。从小就是一年级的时候开始，因为他开始走上社会了，开始走进学校接触社会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话要求他养成这个习惯，就是会交往的习惯非常重要。第三个习惯呢，我觉得呢就是不说谎话的习惯，也就是说 诚信 的习惯。当然小孩说他是诚信，他可能这个信誉方面还高了一点了，就至少是你小时候不说谎话。这个不说谎话这个事情呢，需要家长去示范。比如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家长就当着孩子说谎话，就是比如这妈妈接电话，单位来电话问他妈妈，哎，你那个活怎么样了，干得怎么样了？其实他明明在家里头呢，能当着孩子说，哎呀，我这正忙着呢，你的事儿我马上办。那孩子一看就知道你在撒谎呢。那孩子下次碰到他要是办什么事，他也会跟你一样，也是去学着撒谎。这个不说谎话这个事儿呢，从小要认真的培养。这个品德习惯的最后一个就是那个讲卫生的习惯。一年级很多卫生的要求、卫生的知识都要从这时候开始学，卫生的习惯也要从这时候开始学，一点都不能马虎。包括什么刷牙了，包括什么注意环境卫生了，不论乱扔纸了，这些都是太重要不过的事。别看小学一年级事儿可多了，呵呵，要求也可多了，但是又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小时候这些事情虽然都小，但是都是我们要抓的大事， 尤其是一个开始啊，生活又迈上了新的一个台阶。 对对对， 生活从此不一样了。 嗯，对对对。 其实每一个对孩子的要求，每一个方面，也是对家长自我的一个考验。 对对对。 2018年的暑假结束了，新的学期已经开始。经过一个暑假，很多孩子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从一名幼儿园的小朋友变成了小学生一枚，学习生涯正式开启，生活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家有学童升入一年级，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这是一个家庭标志性阶段的开启。家长和孩子都要面对自己新的人生角色，紧张和惶惑在所难免。如何获得小学一年级的正确打开方式？一年级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如何正确解决孩子在一年级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如何在这关键的一年里培养孩子正确的学习和生活习惯？为什么喜欢老师很重要？本期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一起阅读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北京十佳小学终身名誉校长、北京市润丰学校校长、著名儿童教育专家卓力先生精心撰写的《欢迎来到一年级幼小衔接家长手册》。 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来自化学工业出版社，名字叫《欢迎来到一年级幼小衔接家长手册》。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卓立先生正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职业生涯的一些感受。那其实刚才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孩子习惯的培养，那么卓立先生也是非常真诚的希望所有年轻的家长能够郑重以待，翻开这新的一页，我们都要转换角色了。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啊，无论是从道的层面还是从术的层面，我们都会有所收获，里面有很多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非常细非常精准的对于问题的解决方法。比如说里面就有一章提到了孩子进入一年级，管好孩子的学习，家里是有分工的，爸爸妈妈谁来管比较好？卓立老师给出了一个衡量标准。 过去有一句话叫做养不教父之过，这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啊。就是说孩子有什么问题其实是爸爸妈妈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家庭啊，是这么个情况，往往一般的都是6+1的，就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么到底谁是主角呢？我现在也当了爷爷奶奶了，那么我就琢磨我应该在这个教育之中是什么地位。 你是不是那个主角呢？ 对，我应该不应该去那主角呢，是吧？错，不应该。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不应该是教育孩子的主角？ 不应该，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分配的问题，是和他教育本身的这个科学性是有关系。比如说这个孩子偏食挑食，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谁来教育他？是爸爸妈妈呢还是爷爷奶奶呢？那么如果是爸爸妈妈，他可以这样，比如说你不吃不成，告诉你啊，这个必须吃，它的营养价值在哪儿等等等等，不吃这个没别的了，孩子就又哭又闹。好，给你10分钟你自己思考，你再不吃我端走了，他爸爸妈妈可以把他端走，是吧？孩子可能今天就得饿一顿，那他一次两次他就不得不吃了。这个任务要是交给爷爷奶奶，你设想一下， 您是爷爷还是姥爷？ 我是爷爷了。 哦，您是爷爷，那您能不能这样？能做到这样吗？ 绝对不可以了。 那您都是教育专家了， 因为 做不到。 这个角色就不是教育专家了，你是爷爷奶奶了，你不可以下这个手。 下不去。 一个是下不去，你心疼下不去。再一个就是，你这样做会有麻烦的。 你是怕承担责任？ 他爸爸妈妈会说啊，你看爷爷多狠了哈， 自己亲孙子也不能这样。 对，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哦，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是不可以过分的。我是这么说这么个例子啊，这就可以分辨出来，就是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家庭教育中的这个地位。我经常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办的。什么话呢？就是那个正邪的话，帮忙不添乱，到位不越位。我觉得哎呀，这句话太好了。 这个尺寸的拿捏很不容易，是吧？ 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帮忙。你的孩子那么他肯定工作上非常忙，忙得不得了，那么作为你来说的，能帮多少忙要帮多少忙，帮着去接，帮着去送，你要负责安全，你要到位，辛苦但是义不容辞。但是一定不要添乱，就你不要又在这弄得简直乱了套了，这样让他爸爸妈妈都来没法办了，这就麻烦了。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到位，不要越位，你不要替他去管教孩子，说这事儿我全得管，我全得负责，他就是之后你成了主角了，这是错了，摆错位置了，这往往管不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请大家一定记住啊，帮忙不添乱，到位不越位。 那这是非常值得琢磨的10个字啊。这个角色定位要准。 对 不能喧宾夺主。 对 既得帮忙还不能添乱。 那么在爸爸妈妈又是谁为主啊？这个问题就看了。有的时候呢是这样子的，好像在家里了，哎你来管啊，这可是他妈妈呢对这个不感兴趣，他工作上非常忙，什么这个那个的了，结果呢他把这个事情掉以轻心，或者把这个事情单独的就说爸爸你来管的。其实两个人都是不可推卸的责任的，都是应该管的，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要主要负责，谁来主要负责呢？一个选择就是说谁最闲着谁负责， 谁有时间 谁有时间谁负责。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谁愿意负责谁负责， 谁对这个事情其实更加上心更有兴趣。 我认为第二个选择是更合适的， 主观的。 对， 嗯， 因为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我不一定说他妈妈就肯定上心啊，有的时候他爸爸还非常上心，而且非常有教育的方法，那么在这个时候他特别愿意，而且他特别有这个能力去培养孩子， 他也有主观学习的愿望， 以他为主， 嗯， 对吧，以他为主，另外一方呢起辅助的作用，这样的话可能效果更好一点。 对，这就是因每个家庭而异。 对， 您有自己的选择标准，看谁更合适啊。 对对对对。 其实读您这本书的时候啊，有一个标题深深的吸引了我，那就是仪式感啊。您在这个书里头说到了一个细节，说孩子上学了，发下校服那一刻，家长是不是可以带他去照相馆？不是那种工作室啊，就过去传统的照相馆，给他照几张照片，告诉你，你是小学生了，你的人生自此不一样了。那么这种仪式感，它的意义在哪里？ 我觉得在一个人生活之中哈，他脱离不开仪式，而往往仪式在一个人的脑海里所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而且对他的教育是非常的刻骨铭心的。我觉得在学校里面也有很多的仪式，比如说升旗仪式，每次在升国旗的时候，我们都要教育学生必须立正站好，不能动，手指头都不能动，这就是对国旗，也就是对国家的尊重。当孩子在入队的时候，是吧，戴领巾的时候，甚至于就是在孩子入学的时候，我每年都要做一件事情，非常郑重的，我在校门口会迎接每一个学生，然后给每一个学生把校徽别上，我告诉他这是校徽，你是学生了。虽然这是一个很烦的事情， 很细小的事情，一个细节， 但是对于孩子可是一生中他记住的事情。这位校长让我进到这个学校里来，我见到老师了，第一次见面要叫老师好，这些事情，这些仪式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也包括我们可以创设一些很多的仪式，比如孩子在上学的时候给他照一张入学照啊，穿上校服的时候让他觉得啊，我太自豪了，我是学校的学生了，在每一个细节上其实都是教育。 有的时候仪式比仪式本身的那个内容还要重要， 所以啊，我们在生日的时候为什么要举行生日的仪式呢？为什么要唱生日歌呢？ 嗯，人生很多段落需要我们庄重以待啊。 对对， 所以这种仪式感特别重要，给孩子心里一个暗示，我的生活不一样了，我要按一个小学生的标准去要求我自己了。读您这本书的时候啊，读到第五章，如何才能在同学中受欢迎，您提到了孩子的玩耍力，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您说只有感受过玩出境界的美好，孩子才能拥有让自己追逐幸福的能力。在一个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的世界，一定要让你的孩子拥有幸福的能力，这句话说得特别让人感动。 其实我这句话再往下说一句，就是说要让孩子学会生活， 这其实比什么都重要。嗯， 我觉得孩子除了学习之外，很重要的就是玩耍，这个玩耍之中他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可以很好的和别人交往，所以他可以在这个过程之中更加的活泼，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快乐。我认为啊，一个孩子的成长真的和他的品格有关啊，和他的性格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这个孩子非常喜爱生活，非常快乐，非常的开朗，那么他今后的生活充满阳光。如果这个孩子很自卑，比较闷，在今后的生活之中他会失去很多自己的成长的机会。 嗯，所以这也印证了您刚才说到的啊，就是培养一个孩子分固然重要， 嗯， 可是为人父母或者是为人师长更重要的是想让自己的学生，让自己的孩子拥有幸福快乐的人生。 对对对，孩子在学校成长会遇到很多的问题，这个也是要家长有这个思想准备的，就是当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碰到很多矛盾的时候，你怎么来处理？作为一年级的家长要有思想准备，要有。 他一般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和矛盾？ 比如说第一个吧，就是和同学之间发生矛盾了，比如我的孩子跟别的孩子吵起来了，打起来了，闹起来了，发生矛盾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怎么做？我觉得作为家长首先要这么思考个问题啊，这个事情如果在幼儿园，你要亲自出面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这个孩子上一年级了，意味着什么呢？ 他是独立的人了，他要成为社会人了，他应该学会或者应该逐渐地掌握住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解决这些问题矛盾和别人的矛盾是他成长的一个过程，而且他一次长大了他也有这种能力。你家长绝对不要去代替孩子，甚至于你冲到孩子面前去帮他来解决这个问题，没必要，让孩子自己处理。其实孩子他有他的是非标准，他会根据老师或者根据学校的要求去处理这件事情，你不要担心他处理不好，他会处理的。孩子长大了他自己来处理，相信他，而且这本身就是个过程，就是个能力培养的过程。第二个我想说的呢，就是在跟孩子教育过程之中，这个家长一定要传递正能量，尽量避免负面的东西。你比如孩子回来了，我经常有的时候看到各位家长的说啊，今天谁欺负你了？ 老师批评你没有啊？ 啊，老师批评你没有啊？你干嘛要说反面的话呢？ 那我应该怎么翻过来说？ 当然是应该正过来说。 嗯， 哎呀，你今天怎么样？老师表扬你了吗？是吧？哎，你们班里谁最棒啊？你说让他老师看正面的东西，去发现人家的优点，发现阳光的东西，寻找正能量。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家长呢，一定不要直接参与孩子之间的问题。往往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你碰到过没有，就是孩子之间其实他发生矛盾吧，挺正常的。你碰我一下，完了我非要打你一下，你把我东西拿过来，我非要把你东西就扔在地上，不要一下子上纲变成品质问题。其实就是孩子，你打我，我打一下，你打我，你挠我一下，我挠你一下，是吧？这个是他的本能，就像那个小动物， 对，就像两个小兽似的， 在一起啊，你挠我，你挠，他之间就是一种交往，就是一种传递感情，就是一种比拼，就是一种成长的过程，所以很正常，很正常。这孩子打起来甚至于吵得不可开交，所以说我根本就跟你好了，我不跟你好了，你不是我的朋友，你怎么，或甚至于他们俩都吵起来，甚至于还动手了，不要大惊小怪，这是挺正常的。我们往往看到了就是孩子过几分钟就好了，大人干预进来了，大人吵起来了，凭什么欺负我的孩子，你就是个什么什么吧，这就是校园欺凌，把他上纲了，变成校园欺凌了。而且哎呦，家长红着脸粗着脖子的，哎呦好家伙，就那就不干了，然后用舆论工具炒作，学校里头发生这样的事情不可容忍，这样做的话真的把事情矛盾越来越大，其实大可不必。比如说家长听孩子说，孩子他本能的避免挨批评， 他有小心思， 他肯定有他的小心思的，他肯定在跟你说的时候是避重就轻的， 把自己摘干净了。 嗯，所以你要完全听信自己的孩子，然后你站在孩子的立场上去跟别人较劲的话，你肯定要上当了。所以我觉得家长在这时候一定要客观一点，一定要冷静一点，一定要善于引导自己的孩子，指导自己的孩子如何处理之间同学之间的矛盾。家长最忌讳的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有的家长他认为这还是对的呢，我的孩子不能在学校里受欺负，我要教我的孩子有自卫的能力，他打你一下你怎么不还他手啊？你怎么不打他一下？这么懦弱，是这么一种教育方法，那就完全错了。因为在孩子之间的这些矛盾真的不要以敌人相处，避免发生这种冲突。我不太赞成动不动就把很多事情上升为校园暴力、校园欺凌，我不太赞成这样做，不太赞成舆论导向拼命的在宣传这些。其实在学校发生的大量的极其多的事情是同学之间一些正常的矛盾，而且不要大惊小怪的矛盾。相反，我倒反而提倡第四个想法，就是要关爱有一些有缺陷的，包括生理上有缺陷的、心理上有缺陷的孩子。我经常碰到这样一些问题，有些孩子吧，在班里头，他不是由于他自己的问题，不是他故意这样做，而是他的生理的问题，他就是有一种自闭心呢，或者有家庭教育之中有一些问题，他就有报复心理啊什么的了，或者有些孩子在学习上有一些缺陷，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学校的老师得多一点关心他，多一点照顾他。我们经常号召全校的老师、全校的同学特别要关心那些残疾的、心理有缺陷的人，我们不要去鄙视他，也不要去嘲笑他，而是要更好的去关心他、帮助他， 让他们能够昂首挺胸的在学校里头，而不是被别人欺负的他自己总想报复，那就坏了。应该更多的反而要鼓励自己的孩子宽容别人，善于帮助别人，善于去和这些人相处，让你的爱心让这些同学也能更快的进步。我觉得这是一些学校的正能量的东西，也是家庭教育的正能量的东西。特别如果是一旦真的发生问题，比如说真的对老师有意见了，对学校有意见了，还要警惕下一个问题，就是不要在孩子面前说老师的不好。老师可能会有缺点，可能会有问题，但也有很多情况是你了解的不充分，或者你的要求过高了。因为学校教育吧，你要理解啊，它是大众教育，是个均衡教育，因此呢老师要关注到的是40多个同学，那么你呢可能希望老师更多的关注你的孩子，可能老师在某些方面就没有这么做了，然后你就会产生一些意见了。那么这些问题，这些意见和要求，你如果在孩子面前说老师的不好，其实最大的伤害是你自己的孩子，就你的孩子马上就，本来老师在他的心目中是个高大的形象，他被贬低了，他就失去偶像了，失去模范了，失去榜样了，失去服从的对象了，所以他就会变态了。因此真正的受损害的，你别看他你是背着老师说老师好像怎么样挺过嘴瘾的， 但是被伤害的是你的孩子。 是的是的。 而且刚才卓丽老师一直在说一年级做到三爱嘛，爱老师、爱学校、爱同学，那你在贬低他要爱的那个人。 对， 那他怎么完成三爱的任务呢？ 所以一定要客观地对待这件事，妥善地处理好。 刚才卓丽老师也是给大家总结了啊，小学一年级孩子可能会遇到各个方面的矛盾，那家长应该如何处理。其实翻阅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亮点啊，每一章结束之后其实都有一个划重点再叮嘱，而且在我们这本书的最后有推荐的书目，给家长的给孩子的，非常的细致。 2018年的暑假结束了，新的学期已经开始。经过一个暑假，很多孩子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从一名幼儿园的小朋友变成了小学生一枚，学习生涯正式开启，生活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家有学童升入一年级，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这是一个家庭标志性阶段的开启。家长和孩子都要面对自己新的人生角色，紧张和惶惑在所难免。如何获得小学一年级的正确打开方式？一年级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如何正确解决孩子在一年级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如何在这关键的一年里培养孩子正确的学习和生活习惯？为什么喜欢老师很重要？本期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一起阅读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北京史家小学终身名誉校长、北京市润丰学校校长、著名儿童教育专家卓丽先生精心撰写的《欢迎来到一年级幼小衔接家长手册》。 其实您从事教育工作50多年，一直在倡导和完善和谐教育的理念啊。那什么是和谐教育？用简单的话给大家解释一下。 和谐教育呢，我下了这么个定义，就是当校园的阳光和空气中都充满着和谐的味道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和谐教育。 这是非常富有诗意和浪漫的一句话啊。 我是1991年提出和谐教育的理念的。 27年， 我觉得它非常的好。我提出来和谐的，它实际上是人与人、人与知识、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5个方面的和谐。而且我提出来呢，就和谐的，它实际上包括着3个层面的，一个是学校层面的，一个是家庭层面的，一个是社会层面的，在影响着我们的孩子。那么在学校层面呢，更多的可能除了他的环境之外，还有课程在育人，还有呢校风在育人。在家庭层面，除了家庭环境之外呢，还有亲情在育人，就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他的身世在育人。 这个身世怎么理解？ 身世在育人就是他在什么环境下成长的，他在工人家庭、农民家庭、知识分子家庭，真的是不一样的，或者是在一个商人家庭，一个什么 我们要考虑到这些家庭的本身的优势，去培养自己的孩子，要克服我们这种家庭的本身存在的劣势。所以作为家长来说，也要看到这一方面。在社会层面呢，我觉得我们看到除了环境之外，还有就是传媒会育人的，书刊、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在培育着孩子。另外呢，就是时代在育人，就他生活在80年代还是90年代还是70年代，别说是差这么多年，就是差了10年，这个孩子他就不一样。所以总之呢，我觉得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也包括社会家庭，都要看到一个孩子的成长是多方面因素的。那么这种因素呢，我们要创造和谐的氛围，使人和人之间和谐，人和知识和谐，就是在因为认知是有个规律的，按照规律去教会他，人与自身要和谐，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态，人与社会要和谐，人与自然环境、自然条件要和谐。总之呢，我想在我们这样一个和谐的社会里头，特别是习总书记也谈到了，将来我们要构建的就是这样一个富强的、民主的、文明的、和谐的、美丽的社会主义的强国。那么今天我们在学校里头同样要创造一个和谐的氛围，要有和谐的方法，是吧？和谐的态度、和谐的理念，来让我们的孩子成长成为一个不仅会享受和谐，而且会创造和谐我们国家的新的一代的吧。 您这样解释之后，我就理解了为什么学校的阳光和空气是和谐的，才是真正的和谐。 是的， 而且这个理念在27年前提出，我们今天看来，它依然是非常先进和合理的啊。 对， 五个方面是非常 的 全面和科学的。其实今天卓丽老师来录制节目的时候啊，是自己开着车来的，其实出乎我的意料啊。人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年轻，50多年，您一直和孩子们在一起。刚才您说家长要有一颗童心，我觉得在您心里常住着一颗童心。 是 啊，从事教育可以说半个世纪了啊， 对， 依然会乐此不疲，然后非常的真诚。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是一个读者，我会感觉到您的那种情真意切，那种期待啊，那种真诚。您是怎么样保有这样的工作状态的啊？您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未来有什么计划？ 我今年已经74岁了，按说早应该是好好的休息了，好好的，但是我依然还在教育的一线，还在做着，原来是史家小学的校长嘛，我在史家小学48年了，退下来以后我就做了一所公立的学校，润丰学校，我在润丰学校做了8年，那么今年74岁了，但是还在一线做校长呢。虽然工作非常紧张，工作非常忙，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面对的是6到12岁的那些孩子们，是小学，因为润丰是9年一贯制的学校，我觉得这些孩子的成长太重要了。一个孩子能不能够很好的度过他的童年，很好的成长，至关重要。而今天这些孩子又是未来的国家的栋梁，所以我是跟孩子们这么说的，我说你们要为中华之富强而读书。我告诉他们，100年前总理、主席为中华之崛起，我说我们这一代人，你们的爸爸妈妈、你们的老师们，在为中华之小康，这个愿望2020年能够实现。而当你们长大的时候，你们一定要为中华之富强而读书，要学会学习，要学会合作，学会交往等等等等。我们现在要为中华之富强而教书的，是吧？祖国的未来我们肩负着这个重任的。我不认为我的工作很渺小，很微小，好像就是一个学校的一个老师哈。我认为我是在为我们的中华的富强，我为我们的中国梦在添砖加瓦的 未来哈、真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在翻阅卓丽老师这本书的时候，因为他经常会举一些非常有针对性的鲜活的例子，很多学生已经毕业很多年了，但您会信手拈来说，我有一个学生，他叫什么什么，他当时遇上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在这50多年的坚守和一线的工作当中，您一定倾注了自己非常多的真诚，才会让这么多 孩子走进了自己的心，当然您也走进了很多很多孩子和学生们的心。我觉得当这些学生从您所在的学校毕业的时候，他们在面向未来的时候，会觉得后面一直有一个身影，有一束目光，他来自卓丽老师，他非常的温暖，是我们坚强的后盾。那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也请卓丽先生送给我们所有听众和读者一句寄语。他这本书出了一年了，在孩子家长当中反响非常的好，您想和听众和读者，您想给他们的寄语是什么？ 我想说这样一句话吧，孩子的今天预示着孩子的未来，也是预示着家庭的未来，更是预示着国家的未来。所以请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用心的培育自己的孩子。 谢谢卓老师。出版社可能还会有后续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欢迎来到三年级，或者欢迎来到五年级，它会有一个后续的系列的策划。其实翻阅这本书最后一页是编辑手记，编辑手记的题目也非常的耐人寻味，叫彼此的抵达，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和谐。彼此的抵达是茅以升先生一本关于桥梁的书，亲人爱人师生朋友，人与人之间做到彼此的抵达其实并不容易。而卓丽老师的这本书，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架起了教书育人与为人父母的一种彼此的抵达。所以在节目里我们真诚地推荐化学工业出版社的这本欢迎来到一年级幼小衔接家长手册，也感谢本书的作者卓丽先生做客我们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再见。 梦想起航那一秒，翻起我们久违的心跳，仿佛一种驱动穿梭轨道，让热血沸腾，战火燃烧，记号是彼此最坚强的依靠，毫无保留互听到最后一秒，骄傲的青春共同打造，唱唱唱是我们的讯号，这是追逐永不放慢步调，逐梦的晨跑努力就会闪耀，我要让全世界看到梦想起航， 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